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踏入到了十二月的门，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很多的感慨。哎，这一年的计划都实现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还剩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来得及吗？一部分人或许为此而抓狂，那我也相信另一些朋友也在惬意的怀旧。早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今天我们来一场绝对怀旧的音乐之旅，关于乡音，关于母语的歌。我是刘慧，暖场歌我们来听王二妮儿的一首《桃花红》。 你的心呀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便流传到了新疆地区。直到1939年，西部歌王王洛宾接触到了这首哈萨克族的民歌，开始了收集润色改编。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歌手塔斯肯带来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我一直觉得用乡音或者说用母语来进行的表达，有时是最真诚的，也是最生动的。有一位歌手，他最初是作为鼓手出现的，先后呢加入过鲍家街43号、腾格尔与苍狼、呼吸等摇滚乐队，窦唯的《黑梦》、许巍的《在别处》以及张楚的《姐姐》等众多经典作品当中，也都记录下了他震撼人心的鼓意。他叫赵牧阳， 今天我请各位来听他的一首有着浓郁家乡特色的黄河谣。 黄河的水干了，妈妈哭了，黄河的水干了，我心碎三年，早知道嘎妹妹的心变了哎，看他妈的个恋爱是做三年。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啊姐路啊姐啊姐路啊姐啊姐路啊姑你啊吃哦菜你啊吃 感谢瓦吉伊和用彝语彝族的语言带来的电视剧《听见梁山》当中的插曲《不要怕》，这样的歌声也一如他故乡的高山那样大气开阔。我们说民族歌曲已经带有很浓郁的民族风情了，那如果再用本民族的语言来演唱的话，是不是更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呢？中场休息前的这一首《妈妈的歌谣》同样来自一位彝族的民谣歌手莫西子诗。歌飞扬，我们稍事休息，刘慧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来听关于乡音母语的歌，待会儿见。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夜间到白天雾霾天气仍将加重，夜间到早晨能见度比较差，尤其是东部南部地区局地能见度低于1公里，请注意防范。白天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空气质量比较差，不适宜户外活动，室外应当做好健康防护，室内也可以采取必要的净化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轻度到中度霾，转轻雾或雾，东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压个肚子，受劲儿哟，三刀倒个来，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呦拉花花难。咱们见不上那面面，那就找呀找那手，了不起个匆匆哟，了不起个人，我累个担担跑在，哎呦啥好。

睁开眼就看见天了，风儿云儿都生气了，野桑花儿开了又红了，蝴蝶泉边姑娘又笑了，阿妈的歌还在唱着，飘着，醉了心了。 北旭分享到了两首歌，来自英格玛以纯蒙语演绎的《挺着肚皮的小淘气》，以及李维珍穿插母语的讲述《云南》。今天的这些歌你喜欢吗？有没有让你有一种回归到山野田地间的感觉呢？最后的这首歌有请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美丽的稻穗，演唱的语言是台湾卑南族的母语，大意是说今年是丰收的年份，家乡的水稻可以收割了，但愿以丰收的歌声报信给远方的弟兄。好了，刘慧，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帕萨罗布莱纳里亚门卡拉哈罗玛雅卡拉吼一眼吼一呀一那哈鲁哈一呀阿德勒本米阿德勒本米跟巴人阿尼后一眼后裔啊依娜 other love than me. Other love than me, I can borrow any. O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Padia can me, I can body it in the kimmo. Rang 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